第二次平壤大同江啤酒节将在平壤举行。本次啤酒节将在大同江号餐饮游船和码头周边举行，有大同江啤酒厂生产的一号到七号啤酒，新开发的小麦啤酒和各种料理推出。啤酒节期间将进行啤酒品味比赛，还提供大同江号游览服务，供客人欣赏平壤的夜景，度过愉快的时光。啤酒节将从7月26号到8月底举行。